车，再走这几分。我放弃跟你恋恋过，你未欠再这样等，至少开始过分。为何突然袭击我，进入我满堂梦我，一起一股震撼。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想变真，我在心里不得。梦中曾，这分钟我在等，你晚分钟的吻。我仿似跟你恋过，而你未似现在这样近。思想开始过分，为何突然袭击我，来进入我满头梦窝，激起一股震撼。梦中曾，这分钟我在等。中我在打，再做十里半山。